各位亲友大家好，这个又在这个沙龙讲座，其实我很不善于这种讲座，但是这个珊珊的巨大热情，这个我又不好推辞。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是这受不住这种热情，但是在这个讲座过程当中啊，其实很累。这个用卫星讲座，这个有60秒这个限制。讲座下来以后呢，其实这个手，这个摁微信的手啊，就有一些都会酸痛的感觉。那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愿意跟大家交流交流。这个出的题目叫《我和这本杂志》，那么我就先从我跟这个杂志的一个关系开始说起吧。要说这个呢，这本杂志呢，实际上我要先说我跟杜导正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呢，杜导正他是这个杂志的核心人物，也是创办人，也是一直到从91年的7月1号创刊，一直到2016年的7月，他是一直是社长，所以他是这个刊物的一个核心人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读过这个刊物的人都知道的。那么我跟他的认识，我才认识了炎黄春秋。才到了炎黄春秋，我跟他的认识大概在，我跟他的认识在1991年7月份，那时候他刚刚把杂志重刊了，重刊杂志，然后有一个山西有一个会，山西有那是我的大学当老师，这个山西有一个什么徐基宇研究会，可能徐基宇的人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跟也是在跟林则徐他们是一波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一个人，这个咱们去百度上都能查到的一个人。那么这么他召开了一个会，这会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接到一个请柬，那时候我大学老师嘛，大概认为我是徐家的人吧，我就参加这会了。那么杜导正呢，他是山西人，而且是定襄人，定襄属于忻州地区的嘛，啊，徐基宇研究会是忻州，山西忻州他们召开的。然后我就参加了会，就认识了杜导正。那会儿当然杜导正他是一个官，那会儿刚从那个署长位置退下来，还没退，正在退的过程。那时候他在正好在署长位置上要退，还没退的时候，这也是前呼后拥的吧。这是地方的大人物，他带着秘书，带着司机。其实按照我这个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这个机会跟他认识，一个小巴拉嘛。但是这个。我对这个人很好奇，好奇的原因在哪里？就这个人，我们经过80年都知道这个人，应该说是。第一呢，他那会儿他在《光明日报》当总编辑，就八十年代初期，82、83、84吧，应该是这几年，他在炎黄春秋当总编辑，不是在那个《光明日报》当总编辑。那时候大学里，我们回忆一下，其实《光明日报》的报纸不错，不，当然那会儿报纸大概是《人民日报》办的也不错。这个报《光明日报》都关注了很多知识分子的问题，那么大学生嘛，当然就看这个《光明日报》比看的《人民日报》还要多，因为它是个知识分子报纸嘛，所以他当时讨论了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比方说像这个戴琴他的一些知识分子访谈录，当时我都读了，后来听别人说他是总编辑，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挺知识分子的，挺了不起，所以对这个名字是有印象的。还有更有印象的一件事是1989年，1989年我们知道有一份杂志叫《新观察》，那时候他是署长，他下令把这个杂志给停了，这都是我在不认识他之前我就了解的事情。那么这两个就感觉好像很相对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我觉得我对这人很好奇。当然在会上嘛，我刚才说了我是小巴拉的，没有机会跟他交谈，也没有机会跟他有什么交流。但是到了这个，因为从忻州开完会要到五台山去玩嘛，一路上这个我们坐在大轿车里，他坐在小车里，那么有休息的时候嘛，那么就碰上了。他就说：“我说你是大学老师？”我说是。他就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是你对孟夏方波怎么看？那么我就如此这般的讲了讲自己的看法，这第一。第二呢，他说你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怎么看？那么我也如此这般的表达了我的态度。为什么这个邓小平这个我们这个人啊，大概是改革开放的一个 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最大的一波人，就是这个60年代或50年代出生的人吧，应该我觉得到现在我也是这么态度。所以对邓的这个他理论改革开放的这个一个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的东西，我是确实很支持，也很坚守的。那么我当时我能明白这个杜大正他为什么问这些问题，比方说这个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要回忆一下91年90年经过了八九年风波以后呢，90年91年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个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比较停滞的一个状态。这个停滞有两大表现，第一大表现就是我们回忆一下就能知道，如果跟我岁数跟我差不多大的话就知道，当时那时候各种的喧嚣是反和平演变吧，那个反和平演变搞得很沸沸扬扬的事情，这第一个社会现象。第二个社会现象，那时候91年开始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是要，这场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把这个改革开放的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要把它面临着一个解体的感觉。所以杜老这个人啊，他对这些现实问题很关注，那么所以问到这些问题以后也就问了这么多事而已，那么接着大家就走。这个他也收到了他带来的杂志，说你这个小伙子可以给我写写稿子。嗨，我觉得人家这么大身份的人，我那时候他是一个小巴拉的人吧，当然现在也是小巴拉的，我觉得人家也就说说而已，我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这个回到学校以后呢，大概到了12月份吧，可能11月底，他这个杂志社当中有一个人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退休的一个人，因为他这个杂志创办的时候都是很多退休老同志在办那个事儿，嘛。这个我们杂志社这个老同志，我就是我们学校退下的一位老同志，我跟这老同志很有渊源关系，因为当年他是在八九完了以后，他是那个我们的纪委书记，当然也在八九完了以后他是一个审查班主任，这个我跟他就认识，这认识我就不多说了。那么他后来他到了杂志社当副社长，他有一次他找我，他说那个给我带了几个杂志，他说那个你得给这杂志写稿子，我说是您，他说杜老师让我找你，他在对你这个小伙子很有点还觉得你可以写东西。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是做这个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那么他杂志呢，他当时希望我写的稿子当然不是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的东西，那么我一看着杂志我就知道，从那个老宋，我们那个纪委书记叫宋文茂嘛，从他那个给我带的杂志，我一看这杂志，他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类的杂志，我看了几期吧，我就觉得这个，而且是讲正史历史类的杂志。那么关于咱们那个下边再讲，我就觉得这个杂志，我说我是搞古代史，我说我跟这杂志不大搭界，他说我们这有个古今台，以史兼今嘛。其实说实在的，我对这个我现在对这个所谓的以史鉴今或者自治什么什么重建之类的东西，就是这种说法我不是很认可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杜老嘛，这么大身份人既然让我写嘛，我就想根据这杂志的想法，我就这个报了两个题目。我说这个现在不都大家在和平演变跟改革嘛在较劲嘛。那么历史上其实也出现过这种状况，比方说我说那个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在王安石变法，他当时有王安石，有司马光，还有我们知道那个谁苏轼，他们三个人是三种不同的观点的，对这个所谓的王安石的变法。那么这个三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们在对这个变法的事情上是三个人打成一团。那么我说历史上大概有这种事情，我说这种事情可不可以写。那么当时这个杂志社的人就跟我讲是可以写。我刚才说杂志社不是说找我那个人，因为当时我那个杂志刚创办的时候就在我们学校附中的租的房子，我到那去以后呢，我就去溜了一圈呢，面带了那个题目，当时接待我的是已经去世的刘家驹这位老先生，我跟他感情也特别深。 我们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去世消息得到他消息以后呢，我还从特意从张家口赶回来参加他的一个告别仪式吧，我到他家去了，所以这个他接待了我。当时跟我说了这个万世变法过程当中争论吧，我当时是这么个题目，他说你快写，写出来以后呢，他就用了个题目叫什么宋代改革中的左中右三派那个题目，当然我这个题目不是很满意啊，就发表了。发表以后拿到杂志呢，我就觉得我在出于礼貌，我再去拜访一下这个杜老，我就带着杂志，就是我去了，我去拜访一下，拜访一下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这还需要人，你要是愿意来，你可以到我这儿来。那时候我在大学当老师嘛，其实我看这本杂志，看了我跟杜老正聊了半天呢，我觉得这个杂志其实挺好的，而且我也当时也很彷徨着，特别彷徨，就是我不知道这彷徨，可能我们在座的一些就是在听的一些群友们，可能如果岁数跟我差不多大的话，大概都在那个时候，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大概都有很多彷徨。为什么呢？我自己感觉啊，就想想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在八九风波完了以后，我就明显有一个最大的感觉，就很困惑，就困惑从哪来的呀？这个是我们从八十年代上大学上研究生，这个一路上喊的都是这个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觉得国家是我们的，而且我们觉得，我是觉得到时候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重，就觉得这个国家就是自己的。我想这个感受不是我一个人有，大家可能都有。其实中国女排赢了跟你有何关？但是我们自己要拿来把这边撕了，然后举着火把在学校里游行，这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爱这个，也是对这个国家这种欣欣向荣的形象啊一种特别大的支持。就我们这些当时被称作为天子骄子吧，其实就带着这种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这种振兴中华的责任，一路走到八九年嘛。八九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有个特别感，大家感觉好像这国家不需要你了。所以这种困惑其实我想都有。我想很多人都有，所以我就看八九又九零年以后，又加上九零年这个到九一年，小平南九二小平南之前嘛，改革开放基本处在一个大的争论阶段，不能说停滞吧，但是至少是反和平演变的喧嚣，包括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这些喧嚣啊，我觉得都比较大，所以不能说全停滞，但是基本处于一个低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从八十年代一路走过来，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其实困惑的不得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家在学校当老师，我觉得就觉得特别困惑，就不知道该干嘛好。就是你失去了一个信仰，或者信仰基本跟你就是这个受到教育其实不一致的时候，这种困惑挺多的。后来你就看，你就当你要是说我们经历那代，大家都很记得那会儿九零年开始有一个。出现两个潮，一个是下海潮，一个是出国潮。这两个潮实际上我觉得都带着种困惑走的，也不知道该干嘛了，所以呢就想换一个身份来活着。那时候我当时我因为困惑，我也觉得想换一个身份，我觉得有这么个机会呢，去干一份杂志，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因为当时这种困惑其实要说起来其实挺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当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后来写过小说啊，小说我还获过奖，就因为当时就是在困惑当中，你不知道该干嘛。那么好，他给我讲，我也既然他觉得需要我，那我觉得换个身份，换个事儿就干两句也挺好，省得老在学校里待着那么困惑。因为这里边有个背景在哪里我也不愿意多说，就我们这个学校当时在这个八九完了以后，审查是最严厉的，就北京市的学校审查相当严厉的一个学校，所以呢，这个就是各方面东西都比较麻烦。那么好了，我就想走。本来他因为我的文章是发表在九二年的，那么他九二年的不发表，大概六七月份吧，我忘了。我是又过两个月才去看杜晓征，他说我就想走，但是想走还走不了，因为当年这个。所以研究生毕业是国家的人才，人才呢是要干嘛？要服务期满五年，否则的话你就要退各种东西吧。所以我就 因为吊儿郎当了，我就想走他。我说你我走不了他了，你可以给我们写稿子。那我在学校这边就比较吊儿郎当了。那么这吊儿郎当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那么也希望我走。后来就到了这个94年，我的服务期满5年，我就到了阳光神州杂志社去了。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在当年呢，恐怕也是一种考虑，就是说这个，由于到了阳光神州，以为阳光神州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一个单位，它是中华炎黄花研究会创刊的一个杂志。那么我在学校工资拿120，到了阳光神州是80，就在94年。这个他又没有正式编制，我的档案关系都放在我们学校的人才交流中心，我还跟这个我们这个帮我办这个关系的这个我们的研究生的姓左的一位处长还说，我说我在学校里，我走了离开学校才成了人才了，这挺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是这样，我就到了阳光春秋。那么我在文章发表以后，我去拜访杜导正，那么他大致给我讲了讲阳光秋如何创刊的情况，那么是我对这个杂志了解也比较多一些。他这个杂志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90年呢，他创刊的是在90年要决定创刊这个，首先是因为一些老同志，包括萧克在内，包括薄一波，包括什么这个刘瑞环啊，就是一个就老同志吧，吴秀全，这些老同志他们联合成发起成立一个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这研究会现在还在。那么他90年发起成立一个研究会，8月份就民政部批准注册以后呢，萧克那么当时就想是办一个刊物，有个会嘛，就应该办一个刊物。办一个刊物呢，要谁来办？那么当时这个就想让杜导正已经退下来，就让杜导正来办这个刊物。就杜导正参与这个事情，但是没全没反正还没退，就让他办这个刊物。你想一个，他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那过来办这个刊物，那萧克他对这个刊物期望是有多高？所以当时呢，这个到了90年，这个研究会中华炎黄文化就这个注册以后呢，到91年的4月份就开始确定就办这个刊物。那当时的刊物，当时的刊号并不像现在那么难拿，而且当时是萧克在主持事儿嘛。我们知道萧克是老将军了，而且他当时任这个中顾委常委，中顾委常委讲究待遇应该是副国级待遇吧，应该是。所以他这个当然无论从他声望哈，他的地位来讲，他要办一个刊物其实不是那么大的难事。那么这个杜大正当然已经从中署这边已经电话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那个署里，就是那个新闻出版署里要说法，就说你们能找到刊号你就办。这样他们找到了两个刊物，一个是炎黄子孙这份刊物，当时有这份刊物但办的还不好，还有份什么刊物我忘了啊，就在这边想不起来了，这两份刊物就合并成一个刊物叫炎黄春秋嘛。那么这个就在91年的4月份，4月28号吧，定下这个事儿。那么杜导正就开始来筹划这个事情。那么当时我刚才讲了91年这个形势下，91年我说是改革开放处于一种低谷时期吧。那么萧克和杜大正他们俩确定这个杂志的方针两条，第一条呢，所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因为他成立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嘛，就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叫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不动摇，然后以史为鉴，以史自治。他确定这么一个党刊方针，那么这个党刊方针确定才，我们就知道他一方面爱国主义旗帜，另一方面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不动摇，那是明显的站在这个支持改革开放的这一边的。所以呢，这个就这样的1991年的形式，他传刊叫做刊物，那么他提出这两条，刚才讲的是也是旗帜比较鲜明的。尤其是第二条，坚持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理论不动摇。那么这个提法上来讲，我觉得它表明这份杂志一个宗旨，它对这个事情它是气势比较鲜明的。 他另外一条就是他是以什么方式来，我觉得他是以，因为他是以这个求是存真的写历史的原则来捍卫邓小平理论，或者是这个阐述改革开放历史的事情。那么这个东西来讲，他也确定了炎黄春秋这个一直到2016年7月份吧，他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写实的把握。其实我自己写史呢，我是这个有对自个儿有要求，就说是只讲事实不讲道理。那么炎黄春秋实际上大概也是这样的，也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我炎黄春秋没有明确说出这话来，但是这个用写历史的方式来反思，从张安书那借了20万，然后这个就开始滚动吧。那么滚动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这个是几路人马弄在一起的，一方面是原来炎黄子孙杂志的人，另一方面是炎黄文艺研究会的人，那么这两路人弄在一起呢，大家采取一个方式，就说是轮流坐庄吧，轮流来变。所以91年创刊一直到这个96年这个阶段呢，是那个刊物这个面貌上是比较的缤纷多彩的。因为他比方说刘嘉琪先生，他变一期，他注重什么东西？比方说还有一位杜玉中，现在在十月杂志当总编辑吧，还在哪个杂志我忘了。他是文学搞文学创作的，他是作家，他可能就关注那个作家比较多一些。那么但是不管怎么个做法，但这个杂志我刚才讲的这两条宗旨和一种写法，就是我说爱国主义大团结的旗帜和坚持邓小平理论不动摇这两个宗旨和一个写法，就是求实存真写历史，这个都保存下来了。只不过是在那五年，就是91年到96年这5年过程当中呢，他并没有像后来那么就是那样的这个有意识吧，或那样的这个来组织稿子吧。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比方这个杂志也发表了很多文章，比方说他对瞿秋白的问题，对陈独秀的问题，对习鲁迅的问题，反思历史带给人教训，那么这份杂志它也是这个写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吧，就说，所以他现在萧何和杜兆正这个来确立这两条方针以后呢，从刊物来讲，那么基本上都按照这个刊物的方向来说，但是这里边也有差别。这个刊物呢，因为我们当年91年就7月份嘛，创刊以后，这刊物是没有国家没有一分钱，他的刊物他首先第一笔资金是杜兆正借的。从新华社的，因为他当年的新华社当我国内部主任嘛，从新华社的这个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嘛，张万书那儿，他借了这个，张万书这个人大家可能也知道，因为他有本著名的书嘛，对百团大战的问题，那么都是提出了一些跟学术界不是一致的看法，就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写，所以这些文章发表以后，也是当年也就引起了一些很大的反响。那么，比方说引起最大反响的一个，有一些是93年第四期，93年第四期是封底，不是那个封三。当时这个萧克呢，还有这个杜兆正呢，他们觉得应该纪念一下胡耀邦。因为胡耀邦八九完了以后呢，胡耀邦基本上也是名字不大人提了。那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当中的贡献，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那么当时呢，这个93年的4月份，就是耀邦去世的日子嘛，就第四期嘛。后来这个当时登了几张胡耀邦的照片，同时呢是杜卫东写了一首白话诗吧，就登在这个刊物上。那么这个刊物出来以后呢，因为当时这个现在我们在评价姚邦那没有问题，就这说明也是历史的进步，但93年那个环境下离八九不远， 姚光的名字几乎被屏蔽。那么这个发表这个东西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吧。那么当时是要把这刊物，这些刊物给收回去。后来呢，这个官撒到萧克那去了。萧克说这个事儿啊，谁要有意见他来给我打电话。所以萧老他的这个他的萧克他的这个历史威望，那么他能够说这样的话，那么所以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这萧克这个人啊，我觉得我跟他接触过几次，但我跟他不是特别熟，因为他是那么大的官，我是一个小巴拉的编辑，本来我也没有机会见他。但是萧克的人他来扮炎黄春秋呢，他还是以军队的方式，以军人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人，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人。他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他就说，你们每次来了西人，我都要见一面，我都要跟他谈话。他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哪有将军不认识士兵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到杂志社以后大概没几天，这个我们那个杂志社的老宋，就是那个就是我原来学校那个纪委主任，纪委书记吧，他就带我到这个萧克家去拜见萧老吧。去了以后呢，这个老人也是非常，就跟他谈话聊天嘛，他非常重视这份杂志。那么当时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说是，就是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王充有两句话非常著名，他说就是欲人不登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是写历史，你在意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增加他的功绩，美嘛，不美化吧。那么你就要诋毁一个人，或者是你要写一个坏人的话，你也不能增加他的恶。这两句话，当时萧老我记得他把这个话说完以后，他专门还解释了一下，他说写好人好事要写的适当，不要再去扑粉。他说讲坏人讲敌人的事儿也不能讲过头，就是他自个儿解释这两句话。所以这个话，那么我后来我知道他是在创刊的时候就把这两句话作为杂志社的写史的一个座右铭吧。那么到了九六年这个七月嘛，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那么萧克又把这段话呀又亲自写出来，写成一个条幅，然后送给我们，挂在我们编辑部。萧老这个人他也是很了不得，我那次我第一次去跟他聊天，其实我对他也是很钦佩。像我们这个岁数人都读着红旗飘飘长大的，那么我记得我在红旗飘飘读他讲很多长征的事情，我就记得他跟张爱萍的写的文章都是他自个儿的字体，就标题都是他自个儿提的字。我记得张爱萍和萧克的字写的都很漂亮，萧克的字我还写了面试感还临摹一下，所以对他在长征当中的历史也非常的钦佩。但萧克的人他是属于那种文人将军，他这个他写过《浴血落霄》嘛，就八十年代还那什么还获奖了嘛，国贸的茅盾奖什么奖我忘了，反正那会儿广播连续广播，那时候我们就听广播嘛，就小说联播嘛，听完就小说联播就去买他的《浴血落霄》嘛，就那个时代基本上广播奖播什么我们就去买什么书吧，大致是这个情况。所以我对他长征的历史我就很疑惑，因为这个人他是在长征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二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地位相当高，但是长征过后呢，他实际上基本服闲了，他做过这个侦察机的这个，结果侦察机这个副司令好像是，但是也没打过什么仗。这个挺有意思，长征过程当中他本人从这个军团团长然后变成了一个军长了，就他的地位是实际上在往下走。所以你说哪个仗他打过还真是不好说。我有时候很奇怪，我对他很奇怪，我说这个这么一个将军呢，他为什么很多仗没打过？所以我就很好奇的问他。当然这里边是另外一话题，我就不讲了。说这个萧克这个人，他非常的这个平易近人的一个人。 这个我当年跟他一些谈话，后来在老将军去世以后，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人将军萧克》，专门把这个跟他谈话的过程，我都因为根据笔记本给记录下来了嘛，写了一篇文章怀念他。这个他在跟我谈话过程当中，他讲了这两句话，汪村这两句话，同时他讲了又讲了这个几个三个不畏，他说讲历史不能不畏上，不畏亲，不畏权势。他还说是历史实施最大的权威。他说搞历史研究啊，他说你是搞历史研究的，你必须这个求实存真，不能做这个违心之论。那么他这个话，我想他不仅是对我这个小刚来的小战士讲，他可能在杂志社这种在创刊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这么一套东西。所以这个杂志呢，萧老的贡献，萧克的贡献，他的贡献是相当大的。那么杜导正我们不用说，他也是当年也是位高权重啊，是吧？这个他是，我觉得他是这个萧克的这一系列方针的最好的实践者。这个人是也是14岁参加八路的，然后后来呢，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杨振武兵团的新华社什么军社的社长，还有一路走过来，在新华社，然后在光明日报，再到新闻出版社。那么他就这样的经历啊，他对这个历史看得非常透彻。我曾经有跟杜老有个交流，我说这个办这份刊物啊，大概是需要胆识。这个胆识两个字，有胆有识嘛，有胆有识，有识的人，那么他才能成为一个思想者。有胆无识的人，我觉得他是可以成为一个学者。那么这份杂志他摒弃用思想东西来分类，我觉得就是跟杜导正包括萧克他们这些人，这有胆有识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跟萧克见了面以后呢，后来有也经常能在开会碰上他，他有时候也到我们编辑部来转悠一下，比方说阎王安就开会转悠一下。后来我有什么事儿，我也去过他家几次。但总体来讲，人家是一个那么大的将军，我敬仰的将军，就不是很熟悉，就达不到那种个人聊天那种感觉。但是他当年跟我谈这番话，其实我的恭恭敬敬都记下来了。我现在主任也给我开了一个，这个就用现代话叫脑洞大开吧。那么我也开始熟悉这个当代的历史了，就是因为我当年搞对话通传出的文书嘛。那么这个你现在到了一个以当代历史或者现当代历史做这个主要内容杂志嘛，你当好一个好编辑，那么你必须熟悉这段历史。后来我记得那会儿我是北京的时候面基嘛，我找了一个面基，然后到北大那个冯松书店，把所有的有关当代的书都买搬回家了，慢慢学习嘛。你这要当个好编辑了，所以对这个就是刊物，那就是把94年开始干上了。那么刚才我说91年到96年这刊物，它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情况，就是虽然有两个宗旨一个写法，但是他这个并不是那么有计划性。到了96年，其实从95年开始吧，从95年开始到96年，这是一个比较杂志比较转型的一个年份。就说当时几方人马嘛，后来呢，经过几次这个调整，那么这个杂志，那么基本上是就是有成了就一方人马了。那么这个杂志呢，经过5年的运转，也有了一定的资金了。也不用再去为了某些稿件来编这份杂志了。来，比方说有时候你还那我们知道那时候有个什么505什么之类的生物烟气弹，我们还做过这种广告，那是为了生存来做这种广告。那么后来到了9成刊5周年前后，基本上这个杂志的生存应该是问题不大了。所以生存问题解决了，那么杂志的一个规范性，包括它的栏目的布局，可以更加精细化了。所以从96年95年开始吧，那么杜导正，包括那时候我是社长助理吧，就杜导正的助理吧，那会儿就开始谋划这个刊物应该发什么，应该 去约哪方面稿子，应该对哪段历史更关注，就是就开始特别有意识的了。而且杂志栏目的布局基本上就在两个宗旨一个写法上更加的贴近，或者更加的按照这两个宗旨一个写法来写。那么95年呢，其实杂志社做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体现那个规划的事情，那就还是胡耀邦。我们知道这个95年是耀邦，05年是100吧，就是95年是耀邦是80吧90年时候，这个当时呢，这个杜大正他就有意识的想把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平反人家错案的这个事情啊，把它写出来。所以当时他找了好几个人，但是好几个人也没完成。然后他找到了新华社记者戴煌，那么戴煌他愿意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就戴煌那会儿，这个戴煌这个老记者是一个老右派出身，同时也是个嫉恶如仇的一个人，是我们记者行业当中应该敬仰的人。所以当时他这个接了这个任务，就来写这个胡耀邦与平反人家错案。那么当时他杜老呢让我去当这个书里责任，当这个文章的责任编辑。那么我基本上经常往戴煌家跑。那么当然这个稿子呢，因为杜老重视这个稿子，所以他亲自抓这稿子。那么戴煌他写完了以后呢，我编完了以后还得给杜老看。那么这个看这个到了95年的第11期，就要帮这个80万臣吧，就这个帝王11月20号的生日吧，然后就这个在这一期就登出来了，就胡耀邦与平反人家错案，就戴煌写的。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一篇非常值得纪念的文章，甚至在研究改革开放历史或者研究耀邦的研究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当然发表以后也出现过风波，但是也没什么大问题。那么当时我来编这个文章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才觉得真正的进入到当时一种编辑。因为戴煌他是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写东西呢，他想重视历史，但是他的新华社语言有特别的放得开。比方像我本人学历史的嘛，那么哪种评价，哪种什么都是比较的谨慎，或者比较的不敢多说，只讲事实不讲道理吧。但是戴煌因为他记者出身，他这个有很多很多，他法议论嘛，包括什么之类的。当时我的想法就把议论都删掉，那么留一下的，所以再一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把他2万字的稿子，就是大概他写了3万字的稿子，压缩到成2万字。然后杜老对这个事情他也非常重视，他也亲自看。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等于就推出一篇稿子了嘛。那么这篇稿子虽然引起关注，但是也没怎么样。后来在我们的杂志就陆续的发表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戴煌写的平反人家错，胡耀邦平反人家错的一些案例，大概有5、6篇，这5、6篇大概都是我当时在这编辑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戴煌有本书叫《胡耀邦与平反人家错案》，那他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说起来再分个岔，就是戴煌这本书出版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当时他这个书呢，本来因为戴煌是新华社的人嘛，新华出版社想出，那么新华出版社要出呢，但是要送审，这个送审一直没有过，过不了呢，这个你就没法出嘛。那么当时这个文联出版社的老总，中国文联出版老总，这个是个女老总吧，那么她知道这稿子，她想出。后来新华就说，你新华出版社说你要说是能批下来，咱两家联合出。那么那个老总姓妙，叫妙丽。那么他因为他是，我记得他跟那个谁，当时《纽约时报》的副主任曾慧是有点亲戚关系，因为曾慧当时《纽约时报》的副主任嘛，他当时已经退下来了，但是他有审稿的权利。妙丽就说那我来审，所以就给了曾慧了。曾慧在这个事情上，曾慧后来是百年朝的社长， 后来我在央广期间，我还专门到跟郑辉干了五年，就过去创刊那个百年潮，那是另外的事儿，所以我跟他也比较熟悉，我对这样的这个书的出版也了解。那么当时这个郑辉就很有担当的，非常有担当的把这本书给审过了。后来这个新华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两家联合出版的这一版，后来戴煌送我的就是这一版。当然后来又不断的这个有各种再版，大概有这版本，我现在都可以做版本史研究了。那么他这本书，他就是在我们杂志这个一系列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那么我刚才讲了，就是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我们这十年过程当中，这个规范化，包括对一些事情的有意识的主选题，那么都是全是按照杂志该表现什么，该说什么话，该解读哪段，来解释哪段历史，都是每年都是有开选机会，有布局，有安排的。那么很多选题有时候来自于萧克，比方说萧克就给我布置过一个任务，两个任务。他第一个任务大概95年96年的话，他是这个那个张文天的夫人刘英，他写过一本东西送给萧克看。那么萧克呢就给张刘英写了一封信，来讲这本书的想法看法。那么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这个萧克就找我，他说你就给我讲的那个情况，他给那个张文天夫人刘英的信也给我了，复印件也给我了。他说你看看，你应该组织一下，写写张文天的稿子。他张文天，这个你搞历史你知道，他是在从总书记一直到这个东西，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张文天在长征过程当中他的什么身份，他到延安以后他什么身份，他是不是总书记？那么一会儿说总书记，一会儿叫副总德的、总负责的，这种各种说法到底怎么回事？他你能给他搞清楚吗？我当然搞不清楚，我就去找这个当时有个张文天研究小组是由肖阳和张培森来负责的事情的。那么我就去找张培森，那么阅了一系列关于张文天的稿子。所以那段时间这个杂志把张文天应该说他的历史的正本清源这个杂志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就肖克亲自布置任务。这个还有一次，这个肖克给我讲，他说这个你应该去写写粟裕。他说粟裕啊，一直是受冤屈的。那么这个因为肖克和粟裕当年在肖克和粟裕当年在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过程当中都是受批判的，而这次这个军内反教条主义这个批判的那么热烈，那么激烈，但是居然没有给他们做什么正式结论。但是大家都知道肖克粟裕都犯错误了，这个没有正式的结论呢，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没有正式的结论就不好正式平反，从党内规矩来讲大概是这样的吧。所以粟裕为自己这个想为自己平反的事情，包括肖克都做了很多努力，但肖克是他是已经大概平反了，但是粟裕呢由于种种原因，然后就没有正式给平反。粟裕这个临死之前还在惦记的事儿，后来肖克给我讲了以后呢，我就03年的年底我就去找这个粟裕的夫人楚青嘛，我就去给他做了一个去了好几次。粟裕的秘书局他也特别的就是帮助我，然后跟楚青做了好几次的长谈，当然有些东西登出来，有些东西没登出来。那么讲了这个从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粟裕他受的冤屈，一直到这个没平反，为什么平反不了的过程讲了。所以那个杂志发表在我们的2004年第一期上，我记得就是这个粟裕的夫人楚青谈粟裕的冤案。那么这个文章当时发表出来反响也相当大，到现在我在网上，包括我现在就是咱们有微信了，我粟裕研究会的人或者什么他们要加我微信，大概常常收集这篇文章。那我给这个肖克看完以后，肖克也说也认为 就人家基本上不是全部，基本上说透了。所以从95年一直到05年这时间过程当中，有些有意思的传记我就不多讲了。就是这常看我们杂志的人，大概是能看出这些他的有意识在组稿，有意识的来就某些问题来说出他的历史真相吧。这个，所以呢，这个能从阎王春秋从05年到也1995年到05年这10年，基本上它是一个稳步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基本因为他坚持两个宗旨，一个写法，而且尤其在历史写法上，就实事求是，求是存真，愚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这个或者萧克通俗的说法，写好人好事要写的适当，不要去涂粉什么之类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杂志都特别自觉的执行。那么讲了很多历史史实，那么这些历史史实啊，也是当然这当中波折也很多，引起过这个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的一些事情，我就不想多讲了，这个时间也不够。那么反正是从05年到2016年，那么这也杂志10年的时间吧，或者从06年到2016年，这是杂志另外一个阶段，又一个新的阶段。在95年到05年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杂志基本在发行量在7-8万份，或者有时候高一点8万份左右，就比较稳定。从06年开始，这个杂志增加了一种新的视角，就是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关注。那么也增加了，比方说我们发表了很多，比方像江苏的殷克夫的文章，比方说谢涛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个与中国的前途这篇文章，这都不用说了。所以在06年到16年，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变化，就增加了大致上我看有1/3的版面，来就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来做探讨。那么这个探讨可能有探讨不对的地方，理论问题探讨嘛，总是可以各说各，不像史实是有一个。所以这个在理论探讨过程当中，比方尤其谢涛的文章发表以后，也引起了一比较大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其实这个我们到网上看一看，也大概都能找得到吧，都能找到这种反应。这个所以这里关注重大理论问题，也是这个杂志从06年到16年这段过程当中增加1/3版面来关注这东西。当然在这个关注理论问题、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另外2/3的所谓的这个两个宗旨、一个写法还继续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这个来更自学化吧。所以这个一直到这个16年7月份，那么又是10年，所以一个5年、一个10年、两个10年，这个杂志一共走了，就是原来的杂志吧，因为现在这个杂志还在办，就是我们这些人在的一个杂志，基本也走了25年的历程。那么这25年的历程呢，其实对这个杂志是又说好的又说坏的，这好这很正常。比方说我们那个副市长李晨老大姐，因为他负责办公室的工作，经常会接到一些电话，就不啥都不说，张口就骂。你像那个我们那大姐，她是个女同志，她又不好对骂，就是各种国骂，就是有的老人就是没事干就打个电话过来骂一顿，这种情况也是常态化的。比方说我这个去这个西城图书馆去做过一次关于这个炎黄春秋的一个讲座吧，那么你看那个司马南领了一部分人去闹场了，这都是这个就说一份杂志的可能观点不同，可能看法不同，我觉得这都很正常，非常正常。因为比方反对这个还我把你视为这个应该骂的人，或应该去闹场的人，这也正常。但是反过来的支持你的人，也比方说让我们也感到了这个很巨大的一种鼓励吧。我经常我觉得我是 我是杂志社应该最年轻的一个，我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因为我经常在杂志写文章，因为杂志写文章是杜老给我布置，但杂志版其实也有，所以有时候我出差呀，到什么地方，有时候我有意识的去了解一下杂志，或者比方我们地，比方到山西去，山西有炎黄文化研究会，山西省有炎黄文化研究会，算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腿嘛，啊，我就跟他们联系一下，那么去，但是如果作者的作台也挺好，那我做个记录反映回来，这都是额外的事情吧，就是出差当中，你比方说我这个，你看我到山西去，我就有一次我就特别感觉，那是我第一次感觉读者那种真诚。那么这个其实老人家就是老都老干部嘛，他看到我就说，首先他说以为我是个老人，原来你这么年轻，然后他真把你当孩子来看，他就是跟你交流，让你吃好的，就是那种感觉，就那种对这个杂志的那种爱，我觉得都溢出来了。那么还有南京有一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一位老战士，那么他一直在想把他的经历写出来，但这个老人不大会写，这文章就是这个写的不好。但是老人一再要求，我没办法，就把这个文章给他重新根据他的实力写，把这文章重新整理了一番，几乎重写吧。写完以后呢，署上他的名字给他看，看完以后再发表了。那么这个老人拿着刊物，实际上在他干系所里到处宣传。那么后来这个刊物发表以后呢，我去南京大学嘛做一次中文文学院做一次演讲吧，我随便去看望这老同志他高兴的呀，把他家里什么什么那种人参非要送给我，所以这种像这种关心和鼓励啊，我不仅我感受到，这个我们杂志的同仁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样说，尤其在2016年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杂志经常会有老太太或老太太过来，然后抱着一盆鲜花就过来了，送给我们，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在感受到被别人唾骂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种鼓励。那么作为这个杂志一个老人，我对这两种情况我都认为很正常，非常正常。因为一份刊物你不可能去赢得所有人的满意，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我觉得都可以交流。那么有些人还愿意把这个杂志呢说是一个右的刊物或者什么之类，用左右来划分。我对这种划分我不是很同意。我记得有记者采访，就在杂志社里记者采访我就说，我说这个左和右的问题来划分一份刊物就不太合适。我觉得如果我们摒弃这个固有的意识形态化领域的左和右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有，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标准？比方说，我说其实可以用利害和是非这两条来评价。我说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仍是一种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做法。我说炎黄春秋大概做的事情属于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的事情。这些老就整个编辑不同人们，大概是编辑不同人在杜老、萧老他们领导下，大概有所谓做的事情就是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那么我觉得用这一条来评价，大概比左右用左或右评价可能更贴切一些吧。但是从我这个学历史角度讲，我对这个左和右的概念我一直不愿意用，因为当然我们把这个左把法国大革命那个左给完全反义化了，就更脱离了原来左和右的本意。所以呢，任何的对我们的刊物我不用，但是很多人的话性就这样，哎，你说起来反对的，哎，那是个右的刊物，都这么来说起来。可是我作为在杂志社这么多年的一个老编辑，我觉得在我脑子里没这个弦儿。而且我觉得这个写历史嘛，尤其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写历史如果不把事实搞清楚，那这历史可以不写，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如果你不把事实搞清楚，你写出来历史往往让后人还不好，对这历史增加了后人认识这段历史的难度。所以呢，这段历史也只能按照小柯讲的求实生存来写。我们知道这个求实生存的写历史其实挺难的，因为他 很多人都说王师兄，你为什么这个会做到，会这样做到，是不是有什么后台之类的？其实以我的理解，如果小可和杜导正算后台的话，那就真的就有后台。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位老人，尤其是杜导正，我觉得也没什么大的什么官方后台，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阎王就他为什么他能这么走过25年？我觉得他几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是在选题上啊，包括在布局上，他是的政策用足了。而且我觉得他不搞这个自我放大法，这个自我放大法什么意思？自我放大法不是我发明的，是我们杂志一个编委，也是我的老朋友韩刚教授他发明的。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中宣部要划定一个范围，说这个题材不能写，或者这个题材能写到什么份上，那么基本上这个命令层层下达。那么在中宣部呢，是一根针，到了部委就是一个铁棒子了。到了一个，那么到了部委大概就一成了一个小铁棍了，到了地方就成一大铁棒子，就人人自我放大，自我放大来执行的东西。那么叶黄之用的督导证，他是这个属于新闻界，包括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界的老手高手。那么他的一个东西就把政策用足，比方说叶黄之用他写历史需要按照两个历史决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第一个历史文学决议。那么第二个是81年有一个第二个历史决议，那么他我记得他跟我讲说你要好好看看这两个决议，那么你要在这个两个决议的框架下来组稿来写稿来约稿。那么我理解他就在这个两个决议的框架下，他并没有去理会这样中宣部关于重大题材的什么各种各项规定，但是他在看这个中央两个文件历史决议的框架。那么这两个文件的框架，那么写历史的宽泛度就远远高于那种自我放大法的这个度。当然杜导正因为他是老报人，老有经验，那么他这个有各种的考量，比方说他说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要去碰它去，比方说从5不碰到8不碰，他有些条条框框的，比方说关于民族的问题我们不好碰。这个民族问题它不是一个事实问题，它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不能碰。当然关于有泄密的军事机密啊，或者国家一些什么机密的题材的东西也不要碰。然后关于宗教的东西最好也不要碰。那么他就诸如此类吧，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杜老他这个指导方针非常明确，就是关于写历史本身有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在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框架下，我们的发挥余地就在这儿了。那关于杂志它的稳定性，包括就是安稳就不惹事儿，那么它规定的既不碰，实际上确实也是这样的。所以这跟你的杂志能走到这个25年，我觉得跟这个杜老他的智慧吧，他的胆识，当然还有萧何将军，还有我们杂志一些同仁们，他们努力分不开的。所以这个杂志呢，这个最要讲这个杂志，我要能就是一点点讲，能讲很简直可以讲很长一时间。但是我今天呢，一个小时时间我就给大家梳理了大致脉络，有些东西可以作为线索，其实有很多东西网上都有。那么这个做一个线索和脉络，给大家提纲挈领一下吧。这个从这个提纲挈领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大致也能意识到这个杂志他走过的这个25年当中的这个眼泪也罢，情怀也罢，其实都凝聚在一起。总之不是那么顺当，但是也还是走下来了。所以呢，我大致勾了这个脉络。那么在就结束这个讲座的最后呢，我就是要很诚挚的表达这个在座的群友对炎黄春秋杂志社，就我们25年来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支持、订阅和帮助，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我来回答这位群友的问题。我跟肖老谈到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谈到更多的，我只是他本身关注了。当然，对于国共两党的历史，他也谈过一些，比方说他跟我讲过， 其实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他讲的话是94年跟我讲的。那么他跟我讲，他说你要写文章的时候，你一定要强调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正面战场的事情。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95年，我们抗战胜利50周年吧，我们这个当年央视做了胜利的片子，包括什么之类的，对于国民党的正面抗战还是躲躲闪闪的。那么他这个话我就记住了。那么在95年，我们在这个组织稿子，组织有关于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稿子嘛，那么我还到小老家去了一趟。我记得当时我写过一篇比较重头的文章，叫我们中国怎么样进入联合国的。啊，这篇文章后来是反响还比较大，因为抗战嘛，都写战争嘛，其实我们作为四大国联合国的这个五大常任理事国，就是抗战期间确定的地位。而这个地位在哪里确定？蒋介石跟罗斯和丘吉尔这包括斯大林这些巨头们坐在一起了。那么这里边是暗含着肖老的他的一种指点吧。那么我在这个写这个联合国，我们怎么能进入到联合国的时候，又写到两个战场，一个正面战场，一个敌后战场。那么我是把正面战场放在前面了，把敌后战场放在后边了。那么这个变化呢，实际上细心的读者都能注意到了。比方说当年这个大公报的总编辑王云胜的儿子王志琛，他就特意到编辑部来问我，找到我说，你这样写是不是有什么大的变化？有什么政策上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个我说没有，我说就是肖老他是经历过这个事情的，他给我讲的就应该这样，我就这样写。所以可见在95年，我们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还是躲躲闪闪的。当然后来历史我们都知道了，95年我们知道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胡锦涛嘛，给这个所有的抗战老兵，不管是国字号的还是公字号的，那么每个老兵都发一名勋章，是吧？到了15年依然，那么15年依然持续了这个传统，所以当年在05年这个举动是非常之大的，等于是我们以中共中央的身份给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也发了勋章或者纪念章吧，这个变化就在这里了。那么当时当中的诸多问题呢很多了，比方说他还给我讲了很多，比方林彪的评价，比方张闻天的评价，比方苏玉的评价，这说起来就多了。这个因为他为什么要让我关注这个事情，就他不希望与这些不叫谎言吧，与当年的历史相悖的这些史实呢就与共存吧，所以他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只能回答到这儿。这个这位这个周明和群友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我同意你的感觉。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历史啊，这个写历史的方式也在进步。就是你比方说，我觉得这个要说不话说远一点哈，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啊，说在80年代以前啊，是一直是一个威权国家吧。威权国家呢，他写历史，历史是为威权服务的，所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一部分的存在的。所以我们知道49年到文革结束吧，我们能看到的书基本都是高大全的历史形象的书。但是这个情况到了80年代有所改变，这改变从什么开始？我觉得从79年80年开始改变。为什么那时候会有改变？是因为事实上那时候不是大批的平反冤假错案吗？是吧？那么这个大批的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都涉及到老干部，在这个历史当中，或他们或者是经历这段历史，或者本身就是历史的参与者，那么在文革期间都被打倒了嘛。那么他们要平反，要平反单靠组织上一个平反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文件，那并不足以在社会上得到社会的认可。因为当年比方说像薄一波这个被定为叛徒嘛，那么这个像这样的事情，这个党的一个文件啊，这并不足以把这历史事实说清楚。所以在79年80年以及80年代，我们老同志都在写回忆录。 那么老同志写了很多很多回忆录，我觉得老同志回忆录当然有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吧，但是我觉得至少披露了一大批材料，而且他解构了我们既往的那种伪学史观，那么把那个历史啊从以前的伪学史观给拖出来了。当然我们历史总是要为政权服务，所以我当时我认为啊，我自己有总结，我说在80年代呢，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历史是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国家话语体系来写历史，还有一套叫民间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体系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了，每个人回忆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偏差，比方说回忆它有时候往往靠不住，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那肯定很多，走麦城的事儿可能比较少，但是那也没关系，但是它总有给你一些线索。所以从80年代开始一直走到，不是说到今天吧，到前几年吧，基本上是它是一个两套话语体系并行的。那么有些书呢还真是揭露了很多东西，就是揭露很多的历史细节，但是我觉得像周碧和兄他讲那个是对不对，总体感觉我也是对的。不好意思，爱莲这个群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没问过小老，我也有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作何说法。这个周明和兄，我不记得他是哪一届讲了这个，但是我记得很深刻，我去买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广播小说联播播的这个小说，然后我去买来看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追小说追书看，可能是这个。回答一下爱莲群友的问题，这个我离开这个杂志，包括我的同仁们离开了杂志以后，我本人啊，我就丝毫不关心了。这个有人送给我看，我也不看了，这个心情比较复杂，我也就不多说了。